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强演唱的《秋意》，可以柔带出的一个人的情歌，欧阳菲菲演唱的《忘情》。 问这样放手值不值得。等一个人唱情歌，寂寞没有颜色，静静陪着我，直到梦醒了。 想他 也又变成那过往云烟的时候，也许一旦失去它，在我心中也会感到虚空。为爱情要付出代价，昨天虽是爱人，今天变成陌生人。不再想他，何必再想他，今天起就让我不再想他。不再想他，何必再想他，我已经再也不想他。我需要能擦干眼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那英演唱的《贪恋》，周慧敏带出的《保护》，周华健演唱的《在云端》。 只要现在，我不要。

是真的在乎你，在乎你给我的爱，我是真的忘不了你的神态，我是真的在乎你，在乎你给我的爱，我是真的受不了 忘不了也好，受不了也好，反正你都不在。忘不了的是你的伤害，受不了的就是你的爱。

哥，